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这件头等大事，存亡所系的大事，就在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隆冬，在吴长天的小小的书房里悄悄地启动了。也许吴长天这种急迫的心态也是世纪末情绪的一种。他心里总是觉得一个时代的期限将近，很想在新世纪开篇之前把这等生前身后的大事一揽子了结。知情的人中只有李大公一个人不需要参加具体的研究和操作，他负责搞好这些人的生活食宿和车辆的安排，以及一切行政后勤的事务，包括今天用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吴长天的儿子吴晓。 吴晓是在晚上快九点钟了才出现在他演出的那家酒吧。李大公把他带回京西别墅时，几乎快要夜深人静。吴长天从内心的最深处是非常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的，其情之切甚至难以形诸言语。吴长天时常会在日理万机的时候不期然地想起儿子来，儿子似乎成了吴长天对家庭、对亡妻的爱心和怀念的唯一实实在在的对象。尽管父子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距离也有点疏远。 儿子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床和屋子都很干净。虽然吴长天从不让保姆替儿子收拾房间，但儿子的这间卧室和他自己的装扮一样，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种生活上的讲究倒是和那些流行乐手的流行习惯相去甚远。见父亲进来，吴晓坐起了身子，还是那副永远长不大的表情。吴长天想把儿子叫到客厅里去谈，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他把儿子放在沙发上的乐器盒子往旁边挪了挪，就地坐了下来，问道：这几天还在搞你们那个乐队吗？ 啊。儿子拿起床头柜上的一瓶矿泉水，仰着头喝着。 拍 MTV 的事找到资助了？ 正找呢。 吴长天沉默下去，不知后面的话该如何开口。 倒是儿子问：爸，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和儿子说话，吴长天的口气照例是威严的，只是习惯而已。其实他面对儿子时的内心是充满慈爱的。他问： 最近你见到梅山了吗？你去找过他吗？ 儿子反问道：我去找他干嘛？ 吴长天说： 上次你和他还有他妈妈一起去香港旅游，你们不是处得挺好吗？怎么现在不来往了？ 儿子的目光有些疑惑， 不是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问这个问题时脸上那异乎寻常的温和。儿子说：“来往过，不过很少。” 吴长天点了点头说：“ 我这次离开极海前，请梅山的爸爸妈妈吃了顿饭。他妈妈跟我说，梅山很喜欢你，不知道你对他印象怎么样。梅山现在也到北京要和一家模特公司签约了，我看你们呢，可以多接触接触嘛。他妈妈很希望你在北京能够帮他照顾一下梅山。” 吴长天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但儿子不知是因为天真的本性还是故意装傻，无动于衷地回答道：“没问题，你跟他们说，梅山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忙。” 吴长天想了半天，不知该怎么再把话说到更明白。他今天必须拿到儿子的一个明确的态度。他不得不露骨地追问了一句：“梅山，你对他印象到底怎么样啊？”啊？儿子没有立即回答。他又说：“ 在香港啊，我就看出啊，梅山对你挺有好感。他妈妈说，他这次一个人孤身到北京来考模特，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你。这种事本来应该你妈妈来管，可是现在我是既要当爹又要当妈，不能不为你操这个心呢。” 尽管后面这句话暗含了些伤感，但儿子听了依然是那种平静如水的目光，语言却是他嘴里从来没有过的尖刻。“爸，是不是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印子钱，得拿喜儿去顶债啊？” 在阿姨鲍鱼与刘文庆较完劲儿之后，林星仅仅在心里别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神清气定，自我解脱了。 林星马上就到21岁了，对一般女孩子来说，正好是个青黄不接的年龄。她那些同学都是这样的，想装扮成熟又放弃不了幻想，渴望独立自主又实际上依赖他人，尝到了现实的平庸，又期待着突逢奇遇。这个时候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加摇摆不定，但21岁的林星似乎早就定格了，她早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既充满朝气又老练自持的成年人。她的朝气表现在对任何想做的事都敢去做，对任何去做的事都满怀信心。他的老练表现在对未来从不热衷细节的规划和具体的憧憬。未来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天才晓得呢？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的生活态度，并做好眼前的每件事情。林星的生活态度是坚强如铁和相信自己，而且还必须保留那么一点基本的道义。他拥有的优势是习惯孤独， 因为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一个日常有来有往的亲戚。尽管许多同龄人还在拼命挣脱家长的管束，讨厌父母的关怀，但有和没有还是不同的，因为父母和家庭永远都会是你精神上一个潜在的支柱。在大学里，同学和老师对林星都不错，他有数不清的朋友。可朋友是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罢了。 最后你依然要自己面对一切，这时候孤独就成了你的财富。 经历和环境养成了林星的这种理性心态，也让林星在大学的全部课程里对心理学一直情有独钟。心理学不像宗教那样让人的灵魂盲目的进化或麻痹，而是使人的内心充满了科学思辨的光辉。心理学对孤独的评价也是令人振奋的，比如他认为孤独的人往往专注于事业，这博得了林星极大的认同。在这个时代里，像他一样埋头读书和踏实上班的漂亮女孩真是越来越少了。和刘文庆一吵架，林星更觉得只有工作着才是美丽的。所以在阿姨鲍鱼吃完那顿饭的第二天，他就向社里主动请缨，买了去极海的火车票。虽然只买到了硬座，但他还是兴致勃勃整装待发。按照计划，他将在极海完成整个采访的材料框架，因为那儿是长天集团的总部和他的发祥地。从退守孤独转化为对事业的专注，既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是典型的坏事变好事。所以当第二天中午刘文庆又开始呼他的时候，他几乎分不清这对他来说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没有回，呼了他一整天他都忍着不回，但是忍着忍着就有些不忍了。到了傍晚，刘文庆终于跑来敲响了他家的房门。林星这才意识到孤独也是很容易被瓦解的。林星拉开门，他几乎不敢与刘文庆对视，他不知刘文庆的一个眼神是否就足以令自己气受。 刘文庆走进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先是自己给自己倒水喝，继而拉开冰箱在里边找着什么。 林星板着脸回身到桌前整理着台面，他心里已经有点软了，但还是想等刘文庆先开口。 刘文庆关上冰箱门，砰的一声打开一罐可乐，他说，你知道我今天干嘛了吗？我今天呢，到证券市场过了一回大户银，我下了200万的单。 尽管这是林星目前最厌烦的话题，但是刘文庆的口气还是把林星给惊住了。什么？200万？ 哎，150万是客户的，50万呢？是我自己的。 你哪来这么多的钱？没把我也卖了吧？ 瞧你说的，卖谁也不能卖你啊。钱呢，是我借的，我妈给了我5万，我哥呢拿了8万，我嫂子他们家出了10万，再加上我从几个朋友那儿凑了点。我一个朋友啊正好要买车，我让他晚几天再买，再加上我自己的钱，这是一个好机会呀！一般人都认为啊，长天实业的股价已经这么高了，都不敢再收。我是摸准了消息下单子。我跟你说，做股啊，就是靠消息。那帮小股民老是盯着啊，哪个公司的业绩好，哪个股票的价位低。那些大炒家呢，光是琢磨哪个庄家有实力，就知道闭着眼睛跟庄跑。我呢，我是一不买公司，二不买庄家，我买的是趋势。刘文庆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 林星冷笑道，哼，看来你昨天那顿饭没白吃。 说到吃饭， 刘文清的得意更近了一步。长天实业开发公司的那位金总，我今天早晨啊跟他通了电话，我本来啊想谢谢他，哎，结果呢他还真跟我聊了会儿，还要请我吃饭呢。 刘文庆的神态简直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把林星与之交谈的兴趣搞得荡然无存。他甚至有点后悔开门让他进来。林星满怀恶意地说，是吗？看来我还是离开你好，我一离开你，你就时来运转了。 对林星的态度，刘文庆以一种不与之计较的豁达笑了笑。你现在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啊，老这么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哎，我告诉你，明天晚上7点在亚洲大酒店老船屋餐厅，金总说呀他去订一条船，让我带你一起去。哎，就单请咱们俩。 这下林星明白那位金姓老总为什么要请刘文庆吃饭了。按这个进展速度，说不定3天后就该单请他林星了。他不知道刘文庆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与刘文庆冷眼相对，狠狠地说，对不起，我明天要到极海出差，恕不奉陪了。 什么出差？哎，我是真的假的呀？哎呦，你帮帮忙别闹了好不好啊？啊， 你要不要看看我的火车票？ 刘文庆急了，我可以帮你把车票退了呀，你晚一天再走怕什么呀？啊，人家金总啊特别忙，平常很难抽出时间来，而且我都答应人家了，和这种老总打交道那个信用是很重要的。 你告诉那姓金的啊，那个什么狗屁金总，你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他见刘文庆刚要开口，又厉声打断他，不是你。 说到男朋友，刘文庆的愤怒终于倾泻出来。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昨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啊？那小白脸是干什么的？啊，不会是你在街上现找的鸭吧？ 话说的这么难听，争吵于是不可避免的升级。刘文庆，你怎么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什么？我要脸？哎，你给我脸吗？你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给我留了一点脸面吗？你带那么个小白脸去，大庭广众之下，你们亲亲热热那德行，你要脸吗？ 林星气得全身发抖，他竭力压制住自己，只是拉开门。 刘文庆也克制住了，不再叫嚷。他面色凶狠地走出去，走出去之前没有忘了说，我给你时间，你好好想想，你都他妈干了些什么。 林星在他的身后用劲儿地摔上门。 客厅里安静下来，艾丽和阿欣探头探脑分别从自己的房间钻出来，做惊恐状地问道， 哎呀，怎么了你们两个？哎呦，他怎么对你那么厉害呀？ 林星当然无法和他们解释，他重重地吐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啊，没事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啊？今天没有约会吗？ 艾丽说。 啊，正要去呢，你们两个在客厅吵架，我们都不敢出来了。 林星苦笑着挥了一下手，像是个抱歉的表示，又像是一种解嘲。 艾丽和阿欣一边行色匆匆地描眉画眼穿衣打扮，一边说着刘文庆的坏话，以示对这位房东的声援。这时门又响了， 林星一听就知道又是刘文庆，他咚咚咚地走回自己的卧房，砰的一声反锁了房门。他甚至懒得去留意客厅里的动静，懒得去听艾丽和阿欣怎样和刘文庆周旋。好一会儿有人在敲他卧室的房门，随后是艾丽的声音。 哎哎，出来吧，林妹妹，这是另一个宝哥哥。 林星打开门，没想到客厅里站着的是那个衣着笔挺、干干净净的吹萨克斯管的男孩吴晓。 你怎么来了？ 男孩不知该如何说似的。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跟周围邻居打听来着。 你有事吗？ 有点事。 林星把阿欣摊在沙发上的衣服卷起来扔给他，对吴晓示意：“你坐吧。”然后又到厨房给他倒水。艾丽神秘兮兮地跟了进来，小声调笑：“哎，你要真是对钱无所谓的话，这个可比刘文庆强多了，长得多精神啊，很配你。”林星瞪眼说：“我跟刘文庆又不是图他有钱，再说他有什么钱啊？”可是艾丽的话又使林星多了一个心。艾丽和阿欣马上就要出去玩了，要是这栋房间里只剩下他和吴晓两个人的话，在艾丽的狗脑子里肯定会把他俩干柴烈火地胡想一气。于是他索性不再给吴晓沏茶倒水，而是走到客厅，当着艾丽和阿欣的面对沙发上那位不速之客说：“我得出去吃晚饭，然后还得去见个朋友，你要有事的话咱们可以边走边谈。”林星这么做至少可以避免艾丽的臭嘴，将来在刘文庆的面前搬弄是非。于是他跟吴晓先于艾丽和阿欣走下了楼。 吴晓也没有吃饭，他们就在街对面的一间小小的咖啡店里坐下来吃意大利面和汉堡包。吴晓说昨天就是在这儿盯着他的楼门口等他的。 是吗？就为了50块钱，那不值得。 吴晓说50块钱也没白送，还吃了一顿鲍鱼呢。 那有什么呀，还是你帮我的忙嘛。哎，你今天找我不是有事吗？你说呀。 吴晓突然涨红了脸，他说：“我想请你也帮我一个忙。”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晓和林星在街对面的一间小小的咖啡店里坐下来吃意大利面和汉堡包。吴晓突然涨红了脸说，我想请你也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请你也装一回我的女朋友。 林星吓了一跳，可是随即他又笑了。没想到居然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还有这样一种礼尚往来，既荒唐又好玩。你也想气气你女朋友？ 不是，是我爸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不太喜欢她，可是我爸呢，非让我和她接触接触不可。 你爸是干嘛的？都什么时代了，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代替呀？那你不愿意，谁还能强迫你吗？ 吴晓不说话，半天他才说，我妈不在了，我爸的话我也不能老不听。我工作的事就和我爸闹翻过，有半年他都没和我说话。现在我也大了，也不想总和他吵架。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而且感情还特别好。 哦，我懂了。林星打断他，冲他点点头。看在昨天吴晓帮忙的面子上，林星显然不能拒绝这个任务。那你说吧，需要我怎么着？ 我爸不信，所以过两天呢，我想带你去见见我爸爸。 没问题，我的表演水平不会比你差。不过，明天我要去极海市出差，等我回来吧，你护我就行。 吴晓有些意外地说，什么？你要去极海？我爸今天也去了极海，那我们可以去极海见他。你是坐哪班飞机啊？ 林星也觉得巧，似乎事情的进程也有点接近于一个故事的结构了。他说，我坐火车。他说了他的车次，突然意识到旅途不免枯燥，要是找个人结伴同行不失为一件快事。但他没想到吴晓竟是一副如此大方的口气。 嗨，我呀最讨厌坐火车了，时间太长。我们还是坐飞机吧，我去搞飞机票。 为这事儿花那么多钱坐飞机，林星觉得似乎有点过于挥霍了。见一面做场戏，至于如此破费吗？但是吴晓的态度看上去颇为认真，而且断断没有一点舍不得或者不划算的意思。林星想，既然这小子肯冒傻气替我出这张机票，而且我也不算是无功受禄，何乐而不为呢？林星过去是坐过两次飞机的，一次是小时候，一位在空军工作的叔叔带他坐过一次运输机。那飞机又老又旧，飞起来沉浮不定，别人吐了，林星没吐，飞机上的解放军叔叔都夸他，从此培养了他坐飞机的自信。第二次 是他大前年大学放假的时候，到宁夏银川父母那儿过春节，因为买不到回北京的火车票，怕耽误开学，所以父母给他买了飞机票。这是他第一次坐民用的客机，虽然是那种小飞机，但感觉还是挺过瘾。那张机票他一直珍藏着，因为三个月后，他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一同遇难，这张机票就成了他们生前送给他的最后一个礼物。 在和吴晓达成结伴而行的协议之后，和上次林星请吴晓帮忙时一样，两个人又开始设立攻守同盟。吴晓说，哎，你一定啊要跟我爸说，咱们俩认识很久了，而且你还得是特别爱我，一旦失恋呢，准得自杀的那种。 林星听了笑道，我可不爱你啊，你以为长得漂亮的男孩对女孩就一定有吸引力吗？那你错了。 嗨，这不是让你帮忙吗？哎，帮忙可要帮到底啊。 嗯，那你得把你们家的情况告诉我，免得我说漏了馅儿。 吴晓的表情像一个特务头子交代任务似的，严肃的有点滑稽。嗯，你就知道我妈已经病故了，我呢是靠我爸养大的，我们老家就在极海，别的呢你一概不清楚。停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哎，过去啊是我爸养我，现在是我自己养自己。 嗯，那你是生在北京还是生在极海？ 生在极海啊。我后来呢到北京工业大学上学，后来就退学了。 林星没有想到这小子还上过大学，他万分惊讶。哎，你干嘛退学了？ 吴晓平平常常地答道，因为我有别的爱好，我爱好音乐。 林星点着头，两手做了个吹喇叭的动作。哦，对了，我知道你是吹响器的，谁家办丧事你去吹送葬曲。 这回吴晓脸上挂出几分惊讶。哎，你怎么知道的？哦，肯定是你同屋那女的告诉你的，她以前呢看过我演出。 林星故意贬低说，什么演出啊，别说的那么正经好不好，小心吓着我。不就是在街上的酒吧吹吹吗？喝酒的人听着你们的音乐聊天，也就是当个背景图个热闹罢了。 吴晓也不恼，还是用平平常常的神态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音乐家呀都在酒吧间演出过，再说迷恋音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知音。 林星没再争论，他只是觉得打击打击他挺好玩的。林星也知道他的萨克斯管吹得相当不错，那首《天堂之约》几乎赚到了林星从不轻弹的眼泪。 吃完了饭，吴晓不像以前那么赖了，抢着付账，林星不让，坚持 AA 制。当晚他们在那间咖啡厅分手，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林星就爬起来去退火车票，然后又赶回家收拾行李，又匆匆忙忙地给自己下了点面。他和吴晓约好了中午12:30他来接他。 12:30吴晓准时来了。从这一刻开始，林星便发觉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首先是吴晓坐了一部宽大豪华崭新锃亮的奔驰轿车来到他的楼下，随车而来的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40来岁西服革履看上去有头有脸的人物。那汽车和静园里简陋破旧的居民楼相比，显得庞大的不可一世。 要不是吴晓打开车窗高声叫他，他绝不会想到这又黑又亮的车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林星满腹狐疑坐进车子，问吴晓：“这是谁的车？你可真有办法。” 吴晓说：“哈，这是我爸他们单位的。” 林星对前座上的那位中年男子笑了笑，沾光似的连连道谢。那人报以礼貌的微笑，说：“不用谢，不用谢。”到了机场，林星看见那个中年人跑在前面，殷勤地替他们办了登机牌，然后交给吴晓，和颜悦色地交代几句，与他告辞。林星不禁大惑不解，他拽拽吴晓问：“他不一块走吗？” 吴晓反问：“谁呀？”“ 就他呀。”林星指指那人的背影。 啊，他不走，他呀是来送咱们的。 林星再次吓了一跳，有这么体面的车和这么体面的人专程送行，就像他们是相当于哪一级干部似的。而且上了飞机，林星这才知道他们坐的是头等舱。他们为什么能有如此的派头？头等舱的服务小姐极尽周到客气之能事，使林星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他问吴晓：“哎，坐头等舱到极海得花多少钱？” 吴晓说：“嗨，管他呢，我爸爸他们公司啊和航空公司有机票合同，用不完的话过期作废，所以不做白不做。” 吴晓的解释使林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依然疑窦未消。直到他们到达极海，一走下飞机就被一辆等候在停机坪边上的加长型卡迪莱克轿车直接接出机场，气宇轩昂地开往市区的时候，林星才不得不深信，这位曾经偷吃他的盒饭并向他讨借过区区50元车钱的萨克斯少年，无疑是一个超级巨富的纨绔子弟。 卡迪莱克穿过极海繁华的市区，继续向夕阳黄昏的郊外开去，不久开进了一处茂密优美的森林。林星看到大片成材的柏树环抱着一弯碧水幽潭，也环抱着几幢淡红色的小楼，楼前的空地上停了不少豪华轿车，一群司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卡迪莱克在楼前戛然而止，便不约而同地引颈张望。随车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引路，走进小楼，走过了数不清几道门槛、几条走廊、几个拐弯，终于将他们领进了一间如同五星饭店总统套房一样宽大奢华的套间，让他们稍事休息。他们刚刚坐下，就有服务小姐送上茶水和滚烫的毛巾。吴晓显然对此处已极安熟，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去洗脸梳头。从那时，林星就开始注意到吴晓这个习惯。以前他仅仅知道他多数时间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却不知他竟如此注意打扮。不仅每次见他都是衣冠楚楚，而且一旦遇有镜子，必是左顾右盼。因为报纸上说，这些年从幼儿园到中小学教育的弊端之一，就是使男孩都有点女性化，所以林星也不把吴晓的臭美视为怪事。 吴晓在卫生间里磨蹭个没完，林星坐得无聊，便信步从客厅走到门前的回廊，四面张望。回廊外边是满眼整齐鲜嫩的绿地，虽然时令没出四九，但仍是绿得赏心悦目。 林星有心踏青一游，又不知此地有无不得入内的规定，只能叹为观止。绿地周围几幢形状相似的黄色小楼错落有致，接踵连接，天上洒下的一层薄薄的暮霭统一了小楼和绿地的色调，并且将一种水彩画式的精致与朦胧表现得恰到好处。天地间与夕阳下悬浮着的清新空气也是污染的北京所没有的，引得林星贪婪地大口呼吸。正在心旷神怡的时候，忽听身后回廊上响起一片杂沓的脚步，几个服务人员神态慌张地匆匆跑过，在片刻的寂静之后，人声又起。只见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簇拥着一个面目威严的领导从回廊的一端逶迤而来，那人不断大声地批评着某人某事，究竟何人何事，林星不甚了了，但是听得出大概是指责这里和那里都是一团糟糕。 你看你看你看看啊，郑总陪外宾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到现在也没有布置完。外事无小事，我以前不知强调过多少遍了，结果还是这么一大堆事没弄好。 周围的人唯唯诺诺，对对对对，李总是强调过很多遍了，我们下午查得不细啊，查得不细。 一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草地边上的林星，前呼后拥地围着那位头头消失在回廊的另一个出口。 林星退回到客厅，吴晓也终于洗漱完毕，容光焕发地从卫生间出来了。林星笑道：你是大姑娘上轿啊？ 吴晓辩解：坐飞机可脏呢，你不洗洗啊？ 这时那位去机场接他们的人走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饭，他们就跟着这人往餐厅走。一路上林星从一些敞开的房门里看到一间间气派非凡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宴会厅。这时已是晚餐时间，几间宴会厅都已灯火辉煌，服务人员正一一布置着场面。路过一个宽大的过厅时，林星看见这里所有的人皆忙碌着把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迎到里边去，和那几位老外一路谈笑风生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国人，所有人见了都躬身让路并加问候，毕恭毕敬地称那人为郑总。 林星和吴晓被领进一间小宴会厅，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吃了晚饭。饭后他们被告知吴晓的父亲因公务缠身今晚不能赶过来，见面只能明天再说。 林星马上对吴晓说：哎，明天要是再见不到我可恕不奉陪了，我还有采访任务呢。 吴晓一脸对不起的样子说：明天肯定能见着。 林星话虽如此说，在心里却是打算了帮忙帮到底的。这天晚上工作人员就安排他们在这楼里分别休息，第二天早饭以后有人备了车子将他们从这里接走，沿着郊区公路走了20多分钟，在穿过几幢漂亮的乡间别墅以后，林星看到大片绿色的丘陵和林木，看到点缀其间的镜子一样的袖珍湖泊。依据以前在画报上得到的印象，林星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一座高尔夫球场。汽车在草坪边上停下，有人领着他们踏着青嫩的草地向球场腹地走去。林星看见 昨天在小楼里见到的那几位老外，正围着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国人身后，看他操杆击球。那一杆老鹰球看来打得不错，很高很远，老外们都语气夸张地报以喝彩。一位工作人员走来，在那老板的耳边低语几句，那老板将球杆交给球童，和老外们说了句什么，便向林星他们走过来。吴晓叫了一声：“ 爸。” 林星正想进入角色做羞涩状，忽然咣的一下愣了神儿。他惊讶地看到，走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原来就是长天集团的总裁吴长天。 吴长天也是一怔，但只是瞬息之间，面目马上恢复了平和，问吴晓：“ 这是你的朋友吗？” 吴晓说：“是啊。” 吴长天伸出手与林星握了一下，表情说不清是冷淡还是严肃。他问：“你不是因为吴晓才去采访我的吧？” 林星几乎不知该如何说明自己，如何描述整个事情的始末。他甚至不知道此刻该怎么称呼吴长天，是叫叔叔呢，还是叫吴总？林星慌慌张张地说：“对不起，吴总，我不知道是您。” 吴长天向近处一辆电瓶车走去，从上面取了矿泉水喝，然后看一眼身后的林星和吴晓，又问：“ 他没告诉你吗？” 林星努力克服着突如其来的尴尬：“没有，他只说他爸爸在一家公司工作，我确实不知道是您，我可以发誓。” 吴长天淡淡地说：“ 哦，那倒是真巧。” 最吃惊的倒是吴晓，他疑惑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林星，几乎不敢相信地问：“你们认识吗？”“ 啊，认识。”吴长天很干脆地回答儿子。 这个场面对林星而言似乎很难进退了。吴长天是他采访的对象，也是他心境崇拜的人物，他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充当一个骗子的角色，但这场戏又必须继续演下去，因为他不可能中途退场，背叛自己同龄的朋友，背弃自己原来的承诺。所以当吴长天问他：“你和吴晓认识了多久？”的时候，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按原定的计划编造着。“两年了。”“ 那个时候你还在上大学吧？” 林星点头称是。“ 那你对吴晓的看法怎么样啊？” 吴晓马上抗议：“哎，爸，你问这干什么呀？他对我的看法还能不好吗？” 吴长天理也不理自己的儿子，眼睛只看着林星。“你实事求是地回答。”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